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在互联网上使用，并在年轻一代中成为一种新的网络语言。首先看看甲骨文的翻译，既可以说呢甲骨文啊，这汉语拼非常简单了，另外一个英文的译法呀，大家听一下，叫 Oracle Bone Script， Oracle O-R-A-C-L-E， Oracle 圣谕或者神谕啊，表示说上天给的一个旨意吧哈，叫 Oracle， 后面加一个 bone， 我们知道身上的这个骨骼，这个 bone 这个词，再加一个 script 文字 S-C-R-I-P-T， 合到一起呢 Oracle Bone Script， The earliest Chinese writing， 中国最早的一个书写的形式， Carved on tortoise， 刻在了后面有一个 carve， C-A-R-V-E-D， Carved on tortoise shells， tortoise T-O-R-T-O-I-S-E， 后面加一个 shell S-H-E-L-L， 合到一起呢乌龟壳 tortoise shell and animal's bones， 动物的这个骨骼上面 animal bones。 Come alive， 甲骨文认为是一个离我们非常远的这么一个文字哈，突然呢 come alive 一下子复活了起来哈， comes alive on Chinese internet and evolve itself，在网上突然的火了起来，把自己呢变成了一个 online language， 成为了网络语言。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动词叫 evolve， E-V-O-L-V-E， 它表示一个东西从初级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演化成为一个比较高级的更加成熟的一个状态，用 evolve 这个词。当然这个词呢也可以表示一个人的成长，比如说 I have evolved crying at the sight of rat， 我呢已经过了看老鼠啊会吓得马上哭起来的那么一个状态了。那么成了一个online language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哈，年轻一代的一个网络语言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一些网民哈，他们对网上这个甲骨文进行沟通，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一个态度。我从没有想过我可以用甲骨文和我的朋友交流，特别神奇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我认为啊，他们啊，就甲骨文只能在教科书中能够看到，并啊被很少的一些研究人员去理解啊，去研究。那么这些用甲骨文做成的表情包看起来非常的有创意，特别的可爱。I never imagined， 从来没有想过啊，几乎大家想不到 that I can use 甲骨文 to communicate with my friend。I thought they can only be seen in my textbook， 在教科书里面啊才能够看到 ，and understood by a few researchers， 研究人员能够看懂的甲骨文。Also, these memes 出现了表情包，这个英文翻译呢是 meme， M-E-M-E， 但是呢后面这个 e 是不发音的啊，叫 meme， 后面是一个复数形式 memes。These memes look so creative and cute， 两个词，创意。可爱啊，非常的有创意，同时呢看起来也非常的可爱，两个字 creative and cute， said a Weibo user。 另外一个用户呢，他是微信的用户呢，他说甲骨文的数字化呢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我希望设计师们能够推出更多的表情包来帮助我们学习古汉字。数字呢我们知道叫 digitdigit D-I-G-I-T， 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因此要把这个 digit 这个词啊进行一定的改造，叫 digitization， digitization D-I-G-I-T-I-Z-A-T-I-O-N， 叫 digitization， 数字化 of 甲骨文 is a brilliant idea， 很好的一个想法啊，一个创意， to promo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推动弘扬，哎，这个词 promote 还可以翻译成弘扬啊，中国的传统文化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 hope the designer can launch more memes， 能够推出更多的这种表情包，让我学习这个 ancient characters， 学习古代的这些汉字啊。那么对于用甲骨文啊来设计成表情包的设计者来讲，陈楠他非常的高兴，因为呢他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网民喜欢他的作品。陈楠 who designed 甲骨文 memes is happy to know that Chinese netizens like his work。 他说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甲骨文很难理解， 但是呢，这忽视了它巨大的历史价值。通过使用甲骨文表情包，我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对古代文字感兴趣，使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接触到他们。 At present 啊，目前也可以用这个 now 这个词来翻译，没有问题。这个 present P-R-E-S-E-N-T 是个词组。 At present Most people think 甲骨文 is hard to understand， 非常难去理解哈，一般人几乎看不懂。 And ignore the great historic value of it，忽视了它的巨大的历史的价值在里面。这个忽视用 ignore I-G-N-O-R-E、啊、这个词呢表示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呢不关心、啊、不重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说，很多人因为不理解、啊、不了解甲骨文，因此呢、就是说忽视了它的一个 great historic value，巨大的一个历史的价值在里面。这里面又出现了这个 historic， 它不是说过去的，而是指呢甲骨文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东西哈。 historic value 后面有个价值。 through using 甲骨文 means 使用甲骨文这个表情包， I truly hope that more people can develop the interest， 养成这么一个兴趣，培养他们的一个习惯 ofThe ancient characters 使用了古代文字这么一个习惯， and make it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s daily life， 让它更多的、啊、被人们所了解，被人们所接触。好，那么这里面用了一个词 accessible， A-C-C-E-S-S-I-B-L-E 这个词啊，我们会见到比较多的呢是它的名词形式 access， A-C-C-E-S-S。 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开车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大的标识，上面写的 no access， 表示说呢此路不通。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说 you can access 什么什么什么，表示说你可以用，你可以呢接触什么什么东西，作为动词来使用。而 accessible 啊，变成了它的形容词的形式，表示说可接近的啊，能够了解的。它可以指呢一个东西 accessible to people， 表示一个人能够接触到某一个东西。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人他非常的 accessible person， 表示这个人非常的平易近人。陈楠说到呢，甲骨文是象形文字，它有规律的笔画和漂亮的一个形式，它可以呢追溯到呢商朝，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原型。甲骨文 is mainly the pictograph P-I-C-T， 跟我们学到那个 picture 哈比较相似，它等于说呢把这个 picture 前面的四个字母啊 P-I-C-T 拿出来，后面加一个 O， 再加一个 graph G-R-A-P-H， 这个词呢跟图有关系，象形的这么一个文字。其实也不难记哈，大家能够知道这个 picture 和这个 graph 中间再加一个 O， 就把这个词记下来了哈，叫做象形文字 pictograph with regular strokes and a beautiful form。 它的特点呢是呢有规律的笔画，这里面有规律的 regular stroke S-T-R-O-K-E 表示说汉字有多少个笔画。另外、啊、甲骨文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形式、啊、叫 beautiful forms。它的历史哈、啊、，it can be dated back 啊，这个词是我们讲过无数遍了哈、啊、，date back， 追溯到呢 the Shang Dynasty，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form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它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一个原型啊，叫 primary， 最基础的、最开始的 the primary form。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陈楠的一个学历背景哈。陈楠呢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院，17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汉字的设计。 Graduating from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hen has devoted himself， 完全致力于投身于某件事情， devote somebody to something 哈，这次是我们讲过哈，表示呢一个人致力于或者说投身于某件事情的话呢，还可以用呢叫 dedicate somebody to， D-E-D-I-C-A-T-E 后面加 somebody to something， 还有一个叫 commit somebody to something、啊、都表示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某一件事情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总结了三个、啊、常用的词组。同时啊，这里面这个 to 呢要注意了，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如果跟动词的话呢，要求动词的 ing 形式变成动名词。 To studying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for 17 years， 那么他认为啊，汉字啊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基因，它保证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哈 ，Chinese characters。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汉字呢，简体的话，我们用这个 simple 这个词来翻译 simple characters 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到国外，他会让你填一些表格，可以用中文来填写，但是呢，后面会给你补充到呢，可以用这个简体来填，也可以用繁体来填。那么这个简体叫 simple characters， 繁体字呢用这个 traditional 这个词。所以同学们记下来哈，这个汉字哈，两个形式，简体和繁体，是我们国家文化的基因 ，culture genes of our nation。在 culture 我们讲过了，后面这个 gene 基因这个词啊，我们再记一下 gene 基因，它往往表示说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 gene。 那么跟基因相关的一些常用的用法呢，比如说 genetic， G-E-N-E-T-I-C， genetic。 好，那么看一下，它是我们文化的基因， which ensure the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 fine culture，它确保了，保证哈 ，ensure。我们知道 ，sure 是保证，是一个形容词，前面加个 en 呢，变成了动词，确保。但有一点，同学们记下来 ，ensure 后面一般呢跟的是一个东西哈，比如说表示一个物 ，ensure the quality，ensure the punctuality， 确保呢一个东西的质量，确保能够准时，确保怎么着，后面跟的是一个 thing。有的时候呢会用 assure，A-S-S-U-R-E。也表示确保，这两个词啊，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呢，或者呢在阅读的时候经常会弄混。 assure 呢往往后面跟的是人， assur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跟某一个人保证哈，或确保某人能够怎么怎么着。所以说同学们记住这一点哈，就可以呢简单的把 ensure 和 assure 能够分别开来。后面看一下是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strong vitality vitality 表示说生动的、活泼的、生命的哈，具有很大的一个活力哈 vital， 后面加上 ity 变成了名词，变成了生命力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 fine culture， 优秀文化叫 fine cultur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甲骨文 or oracle bone script，The earliest Chinese writing carved on tortoiseshells animal bones comes alive on Chinese internet and involves itself as a new online language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s. I never imagined that I can use 甲骨文 to communicate with my friends. I thought it can only be seen in my textbooks and understood by a few researchers. Also, these memes look so creative and cute, said Sina Weibo user.The digitization of 甲骨文 is a brilliant idea to promo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 hope the designer can launch more memes for me to learn Asian characters, WeChat user added. 陈南who designed 甲骨文 memes is happy to know that Chinese netizens like his works. At present, most people think 甲骨文 is hard to understand and ignore the great historic value of it.Through using 甲骨文 memes, I truly hope that more people can develop the interest of the Asian characters and make it accessible to more people's daily life, Chen said. 甲骨文 is mainly the pictograph with regular stroke and a beautiful form, and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Shang Dynasty,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primary form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hen added.Graduating from the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hen has devoted himself to studying Chinese characters designs for 17 year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culture genes of our nation, which ensures the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 fine culture, Chen sai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红母鸡，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做 The Little Red Hen， 就是小红母鸡的故事了。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Little Red Hen. 那今天Jason老师要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红母鸡。The little red hen was always tidy and busy. 小红母鸡呀，经常是非常的忙碌，而且她还很爱干净。One day, as she was sweeping her yard, she found something. 有一天呢，她正在打扫庭院，这个时候啊，她发现了一些东西。A grain of wheat, she said. Just what I need to make some bread. Oh, 原来是一颗谷粒。她说，正好我需要做一些面包呢。Who will help me plant this wheat? She asked her barnyard friends. 然后啊，她就赶紧问自己农场的朋友们。她说，谁愿意帮我种麦子呢？Not I, said the cat. Not I, said the duck. Not I, said the pig. 那这个时候小猫咪说别找我啊。那小鸭子呢也说别找我 quack. 那小猪更是说别找我。Then I'll do it myself, said the little red hen. And so she did. 那小红母鸡就说呀好吧好吧那我自己来吧。然后他就真的这样做了。The little red hen watered and hoed. The wheat grew tall. 那小红母鸡又浇水又除草现在麦子长高了。Who will help me harvest this wheat? Asked the little red hen. 那小红母鸡这个时候就问谁愿意来帮我收麦子呢？Not I, said the cat. Not I, said the duck. Not I, said the pig. 那小猫咪说别找我啊我很忙的。那小鸭子也说quack, 别找我我也忙。 小猪就说好吧别找我。 Then I'll do it myself, said the little red hen. And so she did.然后呢小红母鸡就说好吧好吧现在我自己来做吧。然后她就真的这样做了。It's time to grind this wheat into flour, said the little red hen. Who will help me carry the wheat to the mill? 那小红母鸡现在说呢是时候应该把这些麦子磨成面粉了。那谁愿意帮我把麦子扛到磨坊去呢 ?Not I, said the cat. Quack, not I, said the duck. Not I, said the pig. 小猫咪说呀别找我啊我很忙的。那小鸭子也说不要找我。 而小猪也说别找我。 Then I'll do it myself.Said the little red hen, and so she did. 然后呢，小红母鸡就说：“好吧，好吧，现在我自己来吧。”然后她就真的这样做了。At last, the flour was ready. Who will help me mix the bread? Asked the little red hen. 那最后呢，面粉已经磨好了。小红母鸡啊又问道说谁愿意来帮我和面包粉呢看看谁会呢 Not I, said the cat. Not I, said the duck. Not I, said the pig. 那小猫咪说呀别找我啊我很忙的。小鸭子也说别找我啊。 而小猪却说别找我我很忙。 Then I'll do it myself, said the little red hen. And so she did. 然后呢小红母鸡就说好吧好吧现在我自己来做。然后她就真的这样做了。The bread dough rose into nice plump loaves. Who will help me bake the bread? Asked the little red hen. 那制作面包的面团啊已经揉好了。并且一条一条的放在了烤盘里。 这个时候，小红母鸡问道说，谁来帮我烤面包啊？ Not I, said the cat. Not I, said the duck. Not I, said the pig. 那小猫咪说，别找我，我可不行，我很忙的。 小鸭子也说，啊，别找我。 小猪也说，别找我。 Then I'll do it myself, said the little red hen, and so she did. 然后呢，小红母鸡就无奈地说，好吧，好吧，我自己来做。然后她就真的这样做了。 When the bread was done, it smelled wonderful. 那当面包被做好之后呢，它发出了迷人的香味儿，可真香啊。 Now who will help me eat this yummy bread? Asked the little red hen. 然后小红母鸡啊又问道说，谁愿意帮我来吃这美味可口的面包呢？ I will, said the cat. I will, said the duck. I will, said the pig. 那小猫咪说，我来，我来。小鸭子也说，我来，我来。 小猪说，我来。 No, you won't, said the little red hen. I did all the work. My chicks and I shall eat all the bread. 那小红母鸡呀，它真的很生气。然后呢，它大声地吼道，不，你们不能吃，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做的。那我和我的小鸡们会吃掉所有的面包。 She cut big thick slices and spread them with butter and jam. Then she called her baby chicks. 那小红母鸡呢，把面包切成了又大又厚的面包片，并且在上面抹上了黄油和果酱。然后她叫来了自己的小鸡们。 They packed up the nice hot bread to the very last crumb. 那小鸡们一口一口咬着这又香又热的大面包，并且把它们全部都吃掉了。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小红母鸡呢，在自己的庭院里面捡到了一颗谷粒，然后呢，它开始去种麦子、收麦子、磨面粉、做面包，所有的这些事情啊，他都请他的朋友们来帮忙。可是小猫、小猪还有小鸭子，他们谁都不愿意。当小红母鸡问到谁愿意来帮他吃这个面包的时候，反而所有人都说 I will， 我们来，我们来。嗯哼，好吧，那你说小红母鸡会高兴吗？当然不会了，所以最后这个面包被他和他的宝贝们全部都吃光了。那同学们、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不劳不获。如果不参加劳动，是没有任何收获的。Jason 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比如说自己洗洗袜子，自己可以帮爸爸妈妈洗洗碗，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次老师希望你能够学会做，你能做到吗？ 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